力宏唱到我们心卡里的一首歌，我们的歌。我想这么好听的旋律，这么好的歌词，任凭什么样的 DJ 也都是不忍心切割的，而且可能还要跟喜欢听这首歌的人一遍一遍，一次一次的来分享。世间的分分合合那么多，变化那么快，但好在呢，很多事情与我们来说那些记忆都可以用音乐，用陪伴的音乐，用旋律来记录，好好的珍藏。下午的3:05，旋律不断，音乐保持连贯。想要听歌，想让心情得到舒展念头，如果此刻就有的话，欢迎你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下午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让你喜欢的音乐人之一，就这一位了，许巍来领唱他的这首新歌《我的爱》。 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上。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我的爱最近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爱，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仿佛好像是见到了，面对面看到了一位任凭世事纷繁变幻，可他却能够依然笑看风云流转的平和的少年，那就是许巍。从最初的桀骜不羁到现在的含情脉脉的许巍，可能这样的变化呢，是不是恰好也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某些时刻的变化，只不过你也是悄然没有注意到而已。临近下班的时间了，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有个朋友，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他天生浪漫，最怕寂寞。我们长夜在街角的咖啡，交换着心情和恋爱，有过几次感情好与坏，最后还是坐在这里，说一说苦恼，说一说悲哀，只有他陪我，没有谁。也许那迎面来的风有点凉，生命的曲折也在这一刻遗忘。也许那迎面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谢谢你这个时候继续在收听和你一起唱。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没有为什么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听了节目大半年第一次来留言，想问一下明年节目有什么变化吗？你希望我在我就会在，你希望我不在的时候呢，周六日我不在。2019年很高兴和你一起唱可以继续陪伴大家，而且我在想呢，明年争取找个机会搞一次线下活动哈，我现场唱给你们听刚那首 Because You Loved Me。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鼓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 在鼓楼，

爱情如何对抗时间，生活怎么过才算有意义，自我价值如何体现四个部分。区别于以往的杂文和小说，这部作品对于冯唐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47岁的冯唐在书中坦言自己的中年危机，而作为油腻老祖在谈油腻话题时，冯唐认为人一旦将就就容易往下滑，从而获得快感，而把这种获得快感的方式变成生活习惯就是油腻。伊莱恩·西奥利诺随笔《巴黎只有一条街》近日出版。出于好奇心，作者闯入了巴黎一个纵横交织的老社区，他以细致而深入的观察写就本书，为巴黎这座历史悠久、生命力澎湃的城市做了一个美丽的注脚。传记《无悔之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现年已经89岁的上田七佳子女士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折三的夫人，是至今已经有7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本书以七佳子的亲身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她由一位军国少女到革命家，从竭力组织党内活动到全力辅助丈夫革命事业的蜕变，也让读者了解他们夫妇的传奇一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这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希望这个时间可以带给你好心情，欢迎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的直播，我是戴毅，提前问候一句周末快乐。能够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单曲，我想可能是很多爱唱歌的普通人的一个小梦想。那虽然说戴毅也很喜欢唱歌，也会经常去跟朋友 K 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契机，录制一首适合我自己的原创单曲。不过我身边的电台同事呢，他是一位歌唱达人，他已经有了一首属于自己的单曲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人间过客》。 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离散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伤也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唱一首你我的歌，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 而伤疤却注满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融进我，几曲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伤也吞没。无数辗转离合，我未繁星，愿为你闪烁。你的长夜有万家灯火，别害怕了，迷失。温暖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电台主持人要出道了。没有没有没有啊，这是来自于故事广播的主持人陈光的一首歌，他的单曲叫做人间过客。其实会让人突然很好奇，说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脚步匆匆的每一个过客的故事。这首人间过客呢，其实是现在我们台故事广播在播的一档节目，一档日播的广播剧里面的主题歌。广播剧叫做故事酒吧的1001夜。其实它整个这个剧情的设定呢，是在一家特别不起眼的小酒吧里面，老板的规矩呢是说，只要进来的客人给他讲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他听来别人的，都行啊，他就会送上一杯为这个故事而特别调制的鸡尾酒。而所有喝过他的酒的人呢，也都能够获得温馨的鼓励和一些话语的慰藉。歌曲演唱者陈光是我同事，刚介绍过了，故事广播的主持人。平时呢，我们在工作当中交集比较少，一般在台里面看到他的时候，会发现在他工作不那么忙的时候呢，他会坐在我们办公室靠窗那个会客区的位置，抱着吉他，然后一个人弹弹琴啊，唱唱歌，那种感觉呢，你会觉得说，哎，太好了，就让忙碌的人会觉得这是我们办公室里的一个小风景，会给我们在很安静或者说很严肃的办公时间里面带去一点点很轻松很有生机的感觉。但他弹琴一般都是那种民谣的歌曲，不会太闹也不会太燥。陈光在这个节目当中，他扮演的就是那位酒吧调酒师的角色。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来自于我们音乐广播的老熟人了哈 ，DJ 杰克堂。虽然说今年他基本上没有出现在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但是呢，他在隔壁的1039一并也宣传了，还是有周末的节目的哈，可以去听听看。这首《人间过客》的词作者呢，是网络上很有名气的燕三一，焰火的焰啊，燕三一。所以呢，这档节目《故事酒吧》的1001夜。当当当当，在音乐广播开始做起了宣传。喜欢听广播剧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在度娘上可以去搜索一下故事酒吧的1001夜，就可以听到这个广播剧节目了。好了，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怎么样，是不是燃起你内心当中想要制作一首单曲的熊熊的烈火？ Little hours Broke the sun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y used to be red. My yesterday was bloody. Today I'm a part of beauty. My lonely nights are foody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Your menu.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 that blue dear. 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t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 of bliss, that thrilling kiss, it's heaven when you find romance on your menu.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a difference is you. 刚才那首《人间过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音乐梦想，而这首《What a Different a Day Made》，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母亲纯粹美好的动人歌声，一个女人终于实现了自己梦想的故事。Mr. Didi， 她是范晓萱的妈妈。有人在微信平台上面告诉我说，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确实要听你，但是呢，到了周末的时间就要听我的了。谁口气这么大这么足啊？Mr. 常常小航下午好。哎，欢迎更多听友跟大姨保持交流和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 直到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越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下一个秋天来临，与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